第四课，在出租车、地铁。情景一，素英，我想去东大门，怎么去好？ 几个人？ 四个人。 如果人少的话，坐公交车就行，没几站地。四个人，我看还是打车比较好，价钱差不多，还方便。 谢谢。师傅，到东大门。 请坐好。请您把安全带系上。 师傅，起价费不是1900吗？ 这是夜间起价费，12点以后按这个价格计价。 你们看，前面压车压得挺厉害的。 刚才路况广播说这儿不堵车，可能是出车祸了。 一动也不动，真急人。车不动还跳字。这儿的出租车原来是按时间打表啊。 这车以后还是不打得好，钱没几个，却让人干着急。 你们着急，我更着急，活儿越来越不好干。 生词：公交车、地、打车、安全带、系、启动、起价费、压车、路况、广播、车祸、急、跳字、打表、却、干、魂儿。 情景二， 地铁人这么少，能盈利吗？ 现在不是上下班高峰期，所以人少。如果你敢在高峰期坐地铁的话，人多得像蒸豆包一样，一动也动不了。 是这样，你经常坐地铁吗？ 是的，从家到学校虽然有直达的公交车，但我还是愿意坐地铁。 为什么？ 如果碰上堵车，就很难把握上学的时间。跟这相比，地铁比较保险，地铁不用担心堵车，所以宁可倒车，我还是坐地铁上学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如果有约的话，还是地铁保险了。 对，这是我的经验。 哎，你怎么那么早？ 怎么了？啊，你是说我怎么在左边走？在中国是人车都右行，在韩国车右行，人却左行。特别是人多时，你在右边走的话，你会寸步难行。 今天跟你学了不少见识。 哎，浩杰，到我前面来站着，不往上走的时候，要站在右边。左边是赶时间的人走的地方。 不会吧？那点时间都挤，太累了吧？ 这就是快节奏的生活，我们也应该学会快节奏生活中的礼节。 生词：盈利、豆包、直达、把握、保险、宁可、倒车、经验、哀、寸步难行、一同、扶梯、并肩、见识、挤、节奏、礼节。